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鳗鱼图书授权的精品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嫁姐》，作者明鸾，领衔主播云鹤追、锦鲤、邓佑熙。第67回，谢之方按着气血翻涌的胸口，踉踉跄跄地往回走，一路上一起和姐姐相处时的点点滴滴。母亲过世的时候，她年纪尚小，谢之真担忧下仆们暗中不敬，便将她带在身边，事必躬亲，无微不至地照料她。前世里她任性不羁，把姐姐留在那等吃人的地方，多少年不管不问。姐姐在皇子府立住根脚之后，虽然和她疏于来往，一年四季的衣裳鞋袜也总会按时按点送来，从来没有短过她的。她那时年少轻狂，只知道意气风发地往前冲，未曾回头看过她哪怕一眼，更加没有关心过她在季温瑜身边过得好不好。这一世，她以为她可以弥补所有的亏欠，将世间女子所能拥有的一切美好之物全都送到姐姐面前，陪伴她，照顾她，为她寻一位称心如意的良人，看着她婚事和谐，儿孙满堂。无论如何都不应该是现在这样。那魏恒有什么好的？除了皮相过得去之外，不过是穷小子一个。不提别的，他知道姐姐喜欢用什么样的胭脂水粉，最适合哪位巧匠打造的首饰头面，四时应当用何种药膳进补吗？他有相当的财力供养他，让他如出嫁前一般鲜艳明媚吗？如果说谢之方有七八分脑未横，剩下的两三分则是气谢之真识人不清。齐清城内司虽然管不住裤腰带，但好歹家世过得去，齐国侯嫡长子的名头说出去很能唬人，从门第上来看也不算辱没了姐姐的身份。可那魏恒算是什么东西？他便是将来考中了状元，距离自己认识的那些世家公子也依然差出好大一截。往后姐姐嫁过去，便只能和一群七八品官员家的夫人应酬交际，每日里陷于家长里短的琐碎之事，听那些个长舌妇碎嘴唠叨，白白蹉跎了大好青春不说，遇到一个稍微有头有脸些的官太太，还要低声下气地逢迎对方，想一想便觉得委屈。他气谢之真，从根源上还是气自己，都怪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引狼入室，给登徒子制造了大好机会，又没有看紧姐姐，这才惹出丑事，沦为笑柄。如今谢之真已被歹人哄了去，他投鼠忌器，顾忌着姐姐的颜面和感受，根本不敢拿魏恒如何，只能暂时认下这门亲事，再从长计议。而让魏恒入赘的打算，大抵也是不能成的了。他既有狼子野心，又骗奸了姐姐的身子，这会儿说不定已经珠胎暗结，若是他咬死不肯入赘，自己也只能哑巴吃黄连，为了姐姐的名声一再退让了。怒、恨、恼、悲、酸，种种情绪交织在一起，谢之方痛苦得透不过气来。浑浑噩噩地走到院子门口，他忽然定住身形。方才在山洞里，沉浸在巨大的震惊和愤怒情绪里，他忽略掉很多细节，这会儿回过味来，意识到有些不对劲了。僵立片刻，他撩起衣袍，几步冲到院子里，强提一口真气，纵身跃上高墙。山洞里黑灯瞎火的，根本看不分明，那女子又和魏恒一直在窃窃私语，怎么见得就一定是谢之真呢？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希望，她也不能稀里糊涂地吃下这个暗亏。体内真气乱窜，谢之方跳进姐姐院子里的时候立足不稳，颇为狼狈地摔了一跤。夜深人静，他心焦如焚，也顾不得那许多规矩，疾步走到廊下，用力地拍门。过了许久，红鸾才披着小袄走过来开门，里衣松松散散，露着大红色的肚兜，双眼含媚，两颊生春。看见是谢之方，他慌乱了一瞬，强行挤出一个笑脸。 少爷怎么这么晚过来？小姐已经睡下，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吧。 谢之芳正有满腔的怒火无处发泄，这会儿见这丫头一脸狐媚相，免不了将姐姐和魏恒的丑事归咎在她身上。青梅和琵琶是从长安带过来的，知根知底，绝对不会做出挑唆主子私相授受的事。必是这丫头在中间往来递话，做了那牵线的红娘，拐得谢之真走了歪路子。她怒急攻心，一脚踹中红鸾心窝，这一下用了十成力气，一个娇滴滴的弱女子哪里承受得住，当即惨叫一声，跌出两三米之远，蜷缩在地上吐血，直不起腰来。 爷想什么时候过来便什么时候过来，轮得到你说三道四？ 谢之芳杀气毕露，恶狠狠瞪了红鸾一眼，抬脚就往里走。红鸾意识到大事不妙，强忍着胸骨折断的疼痛，飞扑过去抱住谢之芳大腿，尖叫道： 少爷，你不能进去，男女授受不亲，便是亲姐弟也不好如此啊！更何况小姐与您并无血缘关系，若是传出去，恐怕会坏了小姐的清誉。 他哪壶不开提哪壶，谢之芳冷笑一声，挣脱了他的纠缠，顺势往他纤细柔嫩的手上重重踩了一脚。这一脚下去，筋骨分离，血肉模糊。红鸾倒吸冷气，眼泪模糊地转过脸，向闻讯赶来的其他丫鬟们求助： 琵琶姐姐，丽娥姐姐，快快拦住少爷。 他不了解谢之芳的脾气，还以为他是那等单纯可欺的官家公子，琵琶等人却是清楚的，这会儿见谢之芳满脸阴煞之气，哪里敢拦。他怒气腾腾地冲进卧室，谢之真早已被惊动，用着背轻坐起，青丝如瀑，睡眼惺忪。 阿唐，你怎么了？ 他对弟弟向来不设防，这会儿见他脸色不善，便从被子里伸出一只手冲他招了招。 你如今都多大了，怎么还如此任性，说闯就闯进来了，可是又做噩梦了？ 谢之芳定定地看着他雪白中衣底下露出的那一截皓腕，神色阴沉。谢之真见他不答话，面露疑惑，又冲他晃了晃手。 阿唐，怎么不过来啊？ 似乎是终于下定什么决心，谢之芳朝床边走了两步，将琉璃灯罩取下，屋子里的光亮顿时大盛。他抬手掀开锦被，专注地盯着姐姐的眼睛看了一会儿，喉结不停滚动，声音嘶哑： 姐姐，冒犯了。 下一刻，少年突然发难，将谢之真的两只手一并捉住，箍在掌心里。谢之真被他吓了一跳，忙不迭地往后躲，失去平衡，摔倒在床榻之间。 阿唐，你干什么？ 姐姐莫怕。 谢之芳就是将他不停挣扎的双手举高至头顶，牢牢制住，另一只手去扯腰侧的衣带。谢之芳嘴上安抚着，手里一抖，把系带拽成了死结。谢之真抬腿踹他，脸色发白，不住地扭动挣扎： 你放开我，你再这样，再这样我喊人了。 谢之芳知道他是误会了，此刻却没有心情解释自己的行为，满脑子想的都是要尽快找出事件的真相。他夹住姐姐的腿，不让她乱动，见那打了死结的衣带怎么都解不开，急躁地俯下身，用牙齿叼住，手下一拉一扯，撕烂了半片衣襟，终于将中衣解开了。肌肤如玉，曲线玲珑，谢之芳眼神闪烁，不敢多看，在姐姐越来越剧烈的反抗下，动作极快地从底下掀起布料，一路推高。看清肌肤上并无任何痕迹，谢之芳还来不及高兴，便被姐姐结结实实地赏了一巴掌。听众朋友们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点击订阅关注，精彩更新不容错过哦。